深陷在你爱里的牵挂，梦醒了，我还是失去宠爱的傻瓜，看着你和他，朋友们都尴尬。你可知道我无力的挣扎，该不该羡慕他？我不想陪你睡，他奢侈的安慰，虽然我愿意给，爱情太昂贵，越爱越绝不配，让自己更狼狈。谁来弥补我的心碎？我不想陪你睡，太多余的抚慰，嘴上说无所谓，却无力去挽回，越爱越感觉到可悲。这夜我只为你流一次泪，退出你们两个爱情的神话，忘了吧，你爱的途中那个丑小鸭。你应该爱他，我又算什么啊？就算是惩罚，也像个笑话，脱掉你的袈裟。我不想陪你睡，太奢侈的安慰，虽然我愿意给，爱情太昂贵，越爱越绝不配，让自己更狼狈。谁来弥补我的心碎？想陪你睡，太多余的抚慰，嘴上说无所谓，却无力去挽回。越爱越感觉到可悲，这夜我只为你流一次泪。只为你流一次泪。